好啦，翻嚟第三节咧，星期二得到呢个叫做特备环节，咁我哋要讲下咧，即系琴日发生嘅一件事啦，即系嗰件突发嘅事。咁呢件事咧，如果大家系我哋嘅忠实听众咧，其实一啲都唔觉得愕然，因为我哋同大家讲咗半年噶啦，系由一月份白票党兴起咧，我哋已经话同大家讲，将来会一定会发生呢啲事噶。 系， 而发生呢啲事嘅时候咧，系冇人会再企喺你身边，包括长毛。呢、这个刘小丽同埋呢个罗冠聪，咁啊姚松耀我哋不嬲都讲呢个系一个好无辜噶啦，呢、这个陪葬嫌 系冇错，真系 点解咧？因为佢咧， 佢唔系白票党嚟 嘅，佢唔系白票党嚟噶，佢系支持曾俊华，大家自己有嚟噶， 佢系咩嘛？佢系专业联盟嚟噶嘛？ 佢系我哋嘅盟友嚟噶，但系咧今次咧只系因为咧 杀错良民， 唉，真系冇办法啦，沙尘滚滚杀错良民， 想走得甩嗰个刘小丽，屌有咩左闪右避，卒之都中咗。 出资都中咗，嗱咁咧，今日咧，另外有一个叫点新闻，一个应该系共匪嘅网页嚟嘅，就话咧，另外仲有五个议员咧，就宣誓嘅时候玩嘢，咁咧分别咧就系邵家臻、陈志全、仲有三个唔记得边个，总之都系泛民。 朱凯迪、郑松泰、 朱凯迪有冇份啊？ 唔记得。 朱凯迪好似冇啊。 郑松泰 肯定有，另外仲有两个唔知乜嘢，都系泛民噶啦吓。咁佢你话要举报呢五个啊？不过咁样，我可以话俾你听， 冇事，我话嘅。 兴新闻咧，你哋咧就唔了解国情啦，因为咧最紧要国情咧，你要理解中共点样定调，定咗调咧就走唔甩噶啦。点样定调啊？ 自决港独。呢啲就已经瓜梗噶啦。 嗱，郑松泰咧可能会用其他方法搞佢，但系 就发倒转国旗，唔系用呢、這个， 一定可能搞佢倒转国旗，判监三个月，立法会三分二人通过就可以掟佢走。咁但系咧，其他嗰两个咧就唔会嘅，其他几个点解咧？因为佢哋系一次过宣誓嘛，冇第二次嘛。而家嗰个。立法原意啊，我哋一定要检讨翻个法例啊！而家人哋 setting 啊，即系咧嗰个游戏规则点样设定？人哋 set 咗，佢哋只要第一次 pass 就得噶啦嘛，佢哋冇两次宣誓嘛，所以系冇事咯。 郑松泰都冇两次噶， 一次过嘛。 咪但系佢用咪用国旗倒转国旗嚟搞佢咯。 系啦， 但系调翻转689 set 咗呢个局，搞你呢几个。 系啊。 而家嘅林郑，佢要缓和翻呢个气氛，佢唔会搞你，因为咧将林郑而家营造咗呢半个月，佢上升咗10%嘅民望，会压翻落去，佢唔做呢啲嘢。 因为佢呢10%民望系来自佢同689切割， 系啦，所以佢一定唔能够做翻同样嘅嘢，所以呢亦都何况做够啦， 六个杀六个已经 杀六个。三分二中意过咩法例，最多你嗌几声嘅啫。二来佢都唔需要咩法例都过噶嘛，因为香港仲要搵钱噶嘛，仲要搞大湾区噶嘛， 即系唔能够太过分嘅有啲嘢。 唔系佢唔做得太死嘅，做死咗就玩完噶啦。 唔系，我都讲咗啦，六八九扫晒所有都 T job 噶啦，跟手而家林郑就好好做嘅相对。点解咧？你即系等于股票啫嘛，低位反弹容易嘛。 唔系，好似周星驰嗰啲戏又系讲嘅，就系有比较啊嘛。你同阿如花比较下咁，你明啦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 啊。所以而家呢个时候咧，就一个 天师嘅呢 个系啦。所以而家呢个时候咧，就系。头先所讲啦，话防守嘅时候，但又唔好讲得咁灰。嗱，防守唔系一个消极嘅嘢嚟嘅。 系 防守而家要做嘅嘢咧，有一样嘢系要鼓吹翻嘅。 系 就系你要认识你嘅对手啊。 冇错， 你而家咧之前有一段时间好过瘾嘅，我觉得 唔理 唔系系鼓吹咧，就系话嗰啲邻国嘅事我唔理就得噶啦， 系无视。 应该系咁样讲， 存在 应该系咁样讲，唔理唔 care， 加埋就。唔care 你 就冇问，跟住就冇问，佢哋觉得咁就冇问题。 佢话张德江房讲啊，我哋唔理佢，无视佢，佢就唔存在。旧年嗰啲本土派咁讲啦， 咪就 系 咯， 系啊。 你而家咧呢、這个呢，佢哋最大嘅，佢哋最大嘅。 所以今次习近平嚟，佢哋咪开研讨会咯。 系啊，因为无视佢咪得咯。 系。 你谂下，佢哋出现嘅问题喺边度咧？ 鸵鸟呢班， 一来系鸵鸟咧，二来就系话你讲唔通一样嘢，喂。 你如果要独立又好，自决又好， 你自己将个头啊蒙喺个沙堆度、啊，人哋啊就攞支嘢出嚟督你屎忽噶啦。 唔系你要 就督到出血噶啦。 你个问题就系、是 啊、你 要 你我睇唔到啊。 唔系你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如果你系要独立要自主嘅话咧，你唔系要唔关心你隔篱嗰度嘅嘢，你系要加倍关心。 系 你要睇清楚个环境，究竟有边啲地方， 你 光要 成功啊？ 你有边啲人可以结盟？有边啲人系唔可以黐埋去？你系要知嘅呢啲嘢。你唔可以，你唔可以唔识噶。 有个好严重嘅问题，大家都喺度话期待自爆，但系我想同大家讲一个问题：如果中国真系自爆，佢爆炸所引起嘅尘埃，系足以令到香港嘅人全部窒息而死。所以你要了解佢，真系要自爆咧。喂，你要睇下佢嗰啲风向点样吹啊嘛，吹到埋嚟，你系咪要走啊？是不是啊？ 我唔讲佢点样支爆会啲， 唔系即系讲个具，即系讲个具体嗰、那个，啊、即系我哋讲一个好具，啊、即系好抽象嘅嘢啦。日本仔当年佢哋好似话有个叫做唔知乜嘢田中就接系嘛？ 系， 哇，嗰、那个 虽然系假嘅， 嗰、那个有人话假嘅，话 传闻嚟 嘅，就话咧 嗰个 欲先即系点讲啊？征服中国咧就要了解中国。要征服满洲，跟住要征服中国，但系咧要了解中国，你要点样去征服佢？你要了解佢嘅民族特性，你要去深入去了解，咁啊了解晒成中国，佢先有办法侵略你。但系唔好话要侵略别人，你防止人哋嚟侵略你又好，又或者咧你要同佢 你要突击都好， 你嘅对手你一定要充分了解。喂，点解啊？阿赌王陈金城会输俾呢个高进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佢中咗计啊嘛，人哋将佢500。嗰、那个回合嗰啲带俾佢睇嘛，原来喺度摸解 系流嘅， 原来流嘅。咁但系咧，佢都要去了解人哋对手嘛，即系等于你香港啲唔系任何拳赛嘅，你打拳，你同边个对手，你都要睇下佢点样打嘅平时。 嗱，嗰班有王居嘅地方系乜嘢咧？就系佢哋话唔使理呢个邻国嘅事，我唔理。嗱，我当你系邻国，我而家我唔讲话，即系呢啲有啲人拗话咧，呢个唔系邻国，呢个系大中华交嗰啲咧，呢啲大中华交嘅谂法咧，呢啲自己有嗰啲，我哋当邻国。好，我当你邻国。 系， 你要谂一谂，俾你独立咗咧，好唔好啊？我想问下你，你系咪可以唔理一个大过你咁多嘅邻国嘅咧？你冇可能理佢噶嘛？ 佢哋可能啦，佢哋所好多嘅所谓本土派咧，佢哋都中意睇即系踢波嘅，睇波啦，好似你咁啦。每一个龙门，每一日一定系踢呢场波之前，佢会睇嗰个对手专射十二码嗰几个，佢射波嗰个习惯系乜嘢？喺你判断你哋起脚嗰刻，佢已经扑咗个方位噶啦。点解而家射十二码？嗰啲所谓降门降嘢，其实佢已经系预计咗你喺边个方向噶啦，甚至调翻转嗰个射十二码嘅都哦呢、這个系做龙门，佢习惯系点样做，大家都系一路播片播咗你近呢几十场啊，你嘅所有嘅表现系点样啊？ 你了解你对手咧，尤其是你嘅对手，你冇办法唔去了解佢，因为咧你越了解你嘅对手咧，你知道点样出招，点样应对嘛，同埋避啊，你点样避都好啦，系嘛？ 因为 香港，喂，而家等于咧，你系冇手无寸铁，人哋系咩武器都有嘛。 如果中国之爆就唔系净系香港扑街，系全世界，因为已经系密不可分，佢嘅资金已经去晒全世界，而香港有六成嘅资金系来自大陆，上市公司有几多外来嘅人嚟上市啊？ 唔系以前1997年嘅时候，香港港股市值得几万亿啫嘛，而家去到28万亿啦。啱啱市升咗，可能超过30万亿咯，突破咗。咁你谂下啦，多咗5倍啊！嗰个市值。 我调翻转仲讲一样嘢，我俾你好理想地支爆冇事咧。但个问题系，你支爆咗，我当你分咗10个国家嚟，你哋好中意喺个网上面，好中意左画右画嘅。喂，你记住，佢散出嚟任何一件都大你好多嘅。 话俾你听， 嗰啲邻国你系咪全部可以唔理先？ 如果上面真系分裂成几个国家咧，其实香港系最大镬嘅。点解呢？因为第一时间就要嚟争夺香港，就要嚟抢香港 钱、 人地， 系啦。 所以咧，到时香港我谂基本上咧就不宜生存噶啦。你 俾人攻占啊嘛， 一定惨过阿勒婆。我可以话俾你听，如果系真嘅话，因为咧中国人系唔理噶嘛。中国人要抢嘅嘢，喂，你香港最多钱，佢唔系嚟香港抢， 因为佢嗰啲钱，佢嗰啲钱真系印嘅，而香港嘅钱系真系同美元挂钩，系真嘅， 系啊， 所以佢唔要落嚟点样咧？ 系啊， 所以咧做任何嘢自己 即係諗清楚咯。但係阿刁鼻講得啱嘅，唔使咁灰心，應該係守咗等佢。因為咧，我都睇啦，因為而家其實大陸嘅資金不停咁走出去，你睇最有錢嗰幾個啦，王健林啦、萬達集團啦，想辦法。将啲钱点样调来调去都向出边走，佢哋可能唔会知爆，但系佢哋咧已经去到一个佢哋自己都认为相对高危嘅危险啊，即系资金啊，同埋权斗又好，你话共产党内部而家打贪又好啦，佢哋想办法将资金走出去，佢哋去到一点，佢哋顶唔住，可能会有好多嘢嘅调整啊。调整嘅意思佢未必会爆，但系佢成个政策会调整，因为。共产党是一个好贴地，应该讲共产党一个好贴地好现实的政党。 好现实。 今日你有用我就撚晒你。即是当时江泽民去露点啊，屌你老尾，佢买美国佬吧，哇美国佬叫佢嚟，哇好似狗哈巴狗咁去都可以。是咪 但是。为咗你克林顿俾最惠国待遇。 是啊，乜都做得出，跟住呢就想办法加入呢个 WTO, 啊你又睇到啊朱镕基成绩又乜都讲得出，但 是其实冇做过。 是冇做过。佢一个好现实嘅政党。只要佢发觉佢自己好危险，而佢需要你嘅时候，佢就会让利俾你。 是。 呢个先是最老实嘅，永远都系。 即系而家咧，大家就要做输零行喺个场嗰度睇住啲嘅，喺个防守之余睇住个机会喺边度。 你睇共产党啦，佢唔承认贪污，或者佢有阵时咧，佢唔想你咁样，好似你睇乌暗村咪咯，喺嗰一刻咪让晒你咯。但系计完之后让咗你之后， 之后先嚟。 但系佢就点解可以之后先嚟？因为佢觉得哦，你不外如是， 因为没人再注意啦嘛， 企冇人再注意，但系香港唔系啊，你要不停 香港永远都有人注意噶，你最紧要咧黏住金融嗰方面，因为佢啊绝对要靠香港金融嘅，你一定要喺金融方面咧就做啲嘢，咁当然啦，我哋都谂唔到啲咩方法，如果谂到我哋都可能都搵翻三五千亿啦吓，系嘛？问题咧，我哋希望咧。大家都唔好话去到咁灰心，虽然而家呢个成个局咧系冇得同人哋打嘅，因为人哋实在强力， 唔系冇得进攻嘅， 系冇得进攻嘅，只能够防守，同埋咧系止蚀，减少你嘅损失，将你嘅损失减到最低，好似当年呢个叫做咧汪精卫一样。喂，佢我就唔信佢系汉奸嚟嘅，佢去咗呢个成立咗呢个自治政府之后咧。喺佢治下嘅中國人係死少咗好多嘅，呢個係事實。係 啊， 佢係保存咗好多中國人嘅性命。當然啦，佢自己背負罵名啦。但係我唔相信一個咁刺殺攝政王嘅人會去做漢奸。 又調翻轉咧，我自己咁樣睇咧，本土派泡沫咗，因為佢哋唔夠膽，冇膽， 係啊， 亦都唔敢再衝出嚟，所以咧就 露咗底。 係啊，露咗底， 露咗底。 咁咧變咗好多香港市民睇到，而。自決派瓜咗嘅时候就睇泛民嘅整合啦。所以如果泛民能够整合，即係我讲嘅泛民啦，係传统嗰班，即係民主党啊， 公民 党啊，即係民協要收走，就睇下呢个。 你要收工係咪你想讲。 莫家贤入咗去民主党，然后将民協大量嘅资源同埋人带入去民主党。整合咗，因为。 大嘴嘅民協取代佢。 因为一定只要有两个人，一个或者两个咧，能够整合到团结咗大多数人喺身边， 大多数嘅反对力量 系啦，咁你就先至可以做得到一啲嘢，而你而家系完全做唔到，因为本土叶普成佢哋本身。 佢哋泡沫嚟噶嘛？ 泡 全部吹嘅啫， 吹爆咗啦！ 冇一样嘅系实 系啦。结果而家咪自己打餐食。 跟住自决派呢啲睇唔起人民， 其实自决派都系一个泡沫嚟。 系啊，因为佢睇唔起人民。 其实自决派咧，坦白讲啊，同叶普成系冇乜分别噶，系真系冇乜基本上嘅分别嘅。 因为只要反对佢就系你唔啱。 佢都系食，佢都系谂住食本土市场啫嘛。 系啊， 咁啊有啲分别，有个本质上嘅分别。 系 就系、是、咧，基本上叶普成呢班咧。就好多系挂狗头卖羊肉啊，唔系挂羊头卖狗肉啊。 系啦， 其实咧就系挂住做政治， 合格嘅骨灰金俾你。 其实咧，佢哋系扮做政治， 系啦， 而其实就谋自己嘅利益。 系啦， 啤哩妈咪咯，嗱，屌号称本土派啦，啤哩妈，我而家又公开屌你老母啊， 又嚟啊你， 梗系啦，屌你老母，要屌捻到佢亡党啊！佢忙咗啦，佢调你老母难得， 收咗工噶啦，收工噶啦， 屌你老母，系 嗱，起碼咧，就算你話嗰啲白票黨都好啦，佢唔係話真係為咗自己嘅袋幾多錢。 我係呢個事實，因為白票黨咧，即係佢係真係真戇鳩，我係相信。係 傻嘅。 問題你真戇鳩都嚟得嚟咧，你係自己自毀長城咯，係咪？係 啦，佢哋原則你哋嘅原則唔代表，即係你嘅原則，我冇話你唔啱。 佢係覺得全世界都係弱智嘅，淨係佢哋有腦嘅啫，所有支持者都係白痴嚟嘅。其實佢同鄭松泰咧係冇乜分別嘅。 鄭松泰就開咗口。 鄭松泰講出口啫嘛，佢哋冇講出口啫嘛，但係佢哋嘅本質都一樣噶。你見佢 Facebook 回人哋嗰啲嘴臉啊，嗰啲對白咧，全部都覺得你哋識乜撚嘢啊？政治我就識啦，你哋唔識嘅。 一個啦，呢啲嗱，劉小麗就唔 佢冇 搞呢啲嘢嘅，佢唔出聲 嘅。劉小麗冇出聲，唔知佢係咪咁諗，但係佢冇出聲。呢個係我哋講翻嘅，即係咧，佢係白票黨裏面唯一一個咧冇出聲。 佢係唔多出聲嘅， 亦都冇攻擊嗰啲叫做支持者嘅。 因為咧，我哋拍檔咗節目有段時間啦。我哋都系嘅，我哋个台系讲真话嘅，我哋相信嗰样嘢，我哋讲。 唔系，即系你见到嗰样嘢，咪讲嗰样嘢啦。嗱，姚松炎就唔系白票党嚟嘅，不过佢 系， 佢系曾经打住自决派旗号嘅，系嗰阵时自决系包括姚松炎噶嘛，吓。 但系喺胡苏贞呢一役，佢已经系。 系啊， 转咗过 去啦，出咗去啦。嗱，咁我哋要讲下嚟紧嗰个成个嗰、那个民情，我哋个预测啦。 好啊， 因为咧 DQ 咗六个。最紧要咧系嗰个补选嘅日子，我哋而家只能够咧反对派要重新团结咧，系要将个损失减到最低， 俾压力呢、這个嗱防守都好啦，你俾压力阿林郑，佢唔好将呢个重叠，你既然都赢啦，你留唔好赢到尽，俾翻少少机空间走，大家可以。仲可以，因為你而家你雖然你走咗六個，但你仲有啲人喺立法局噶嘛，佢哋亦都形成一個勢力，仲可以頂住你噶嘛。 你仲有廿個嘛？ 係啊，咁你就同佢講數，令到佢兩個日子唔好重疊，放條路，等你能夠多翻兩個人入嚟， 差唔多攞翻曬啲位。除咗姚松炎就慘啲， 姚松炎就好難噶。 因為咧，佢哋今次佢嗰個界別咧，人哋就唔會有再有兩條隊，即係拆散兩條隊噶啦，一定係組合翻一條隊，就你就未必夠票贏人哋。 嚇！ 咁但係咧，九龍即係講九龍西同埋新界東咧，就有每邊 有兩 個國籍啊嘛。如果你一齊補選嘅話咧，玩夠完啦，一定係泛民一隻就見第一隻嘅。 即係 你 直選招兩隻， 直選一定係即係話你。反对派嘅直选咧就少咗两席咧就一定唔过半，即系两边都唔过半咧就死紧嘅。任何意外咧就坐低俾人哋轮噶，但系坐低俾人轮都有个好处，起码你有时间拖。而家你 修改议事规则就连拖嘅时间都冇。 如果连拖嘅时间都冇，冇人喺入边嘅话咧，佢系做乜嘢都得嘅，而且系加快进程。 因为你咧市民系慢嘅。如果你真係有啲嘢非常唔合理嘅嘢，佢快刀斩乱麻咧，你再凝聚人都冇用，一过咗啦。但係如果有能力拖你嘅话咧，你拖下拖下可能会反国教，咁你又凝聚多十零万人出嚟顶住佢 嘅 话。 呢个系事实嚟嘅。嗱，好多时咧就系话拉布嘅成功率系低嘅，但系拉布嘅作用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要将嗰样嘢炒起佢，等其他支持你嘅人冲出嚟啊！ 系煲热佢。 佢拉布嘅目的系呢样啊， 令到啲人可以聚集翻，所以。点解不能够全部辞职再嚟个？即系总辞咧，系呢个即系政治嘅现实。做嘢你唔现实，虽然输，唔好输底裤都冇埋，起码仲有条裤，话做喺一条树叶遮捻住个春袋。屌你老尾，跟住我睇下想问搵条裤着，而唔系话唉横沟点都系除捻晒佢咧，中意点就点。我享受你强奸唔系咁，喺呢个环境你守得住，然后再睇下点样行落去。 嗱，但系咧。我觉得嚟紧嗰个局势咧，仲会有另一个发展，就系咧会有几个组织咧系会继续备受打压嘅，因为上面你话林郑点样释出善意都好啦吓，我认为佢都会用翻嗰个叫做咧 确认书系， 因为咧佢系技术官僚嘛， 系啦， 因为佢做咗咁耐官咧，佢知道有啲乜嘢可以用，咩唔可以用。到时佢出嚟特首开个啊嗱，选举事务嘅嘢咧就由选举事务，我哋唔会干预嘅，因为香港系民主选举嘛。 系， 喂，佢只要讲呢番说话，你哋就冇声出噶啦。你哋嘅 Angel 咧就会令到 你哋嘅 冇错啦。白票党，尤其是个范呢、个黄之锋啊、众志啊、长毛，你哋嘅 Angel 嘛，心目中啊，因为胡苏真系 evil 嘛，所以咧你哋心目中嘅 Angel 咧系绝对会送你上路嘅。我觉得啊， 佢未必系送你上路，佢系唔会做任何多余嘅嘢。 系啦，唔系啊，因为 上一即系前朝遗留下来嘅确认书嘛，佢咪继续俾你继续做落去咯。 佢唔会做多余嘅嘢， 因为咧佢只要唔加就得噶啦。我唔取消确认书，继续用翻嗰啲选举主任，跟住我可以大胆咁样预测嚟紧咧，香港众志任何一个成员参加补选，或者2019年参加地区嘅区议员，即系参加区议会2020立法会选举。你哋都过唔到确认书嘅，嚟紧可能包加埋长毛嘅社民连，因为佢哋知道对于呢个管治要，即系佢哋觉得对于有利管治咧，系最好将长毛连根拔起。长毛一个人咧就唔系一个人嚟嘅，而长毛一个人92,000呢份人工咧，仲有20多万实报实销，系可以请五六个呢个。 应该咁讲， 唔系请五六个呢个。 应该好简单嘅一句就系、是，长毛系大过社民连嘅。 系。当然啦，成个社民联就系靠长毛一个去顶住嘛。咁同埋你众志咧已经开到口啦。如果呢个叫做咩啊？罗冠聪冇议员做，佢哋经费只能够顶到9月啫嘛。而家几多月啦？ 而家7月咯。 而家7月中啦，即系话你得翻个半月啫。即系如果冇继续申请入嚟啊，咁政府可以做啲乜嘢？你自己开口派打咗啦，政府开口咳你裁员咯，截你水龙咯。一截咗你水龙，你哋就自己渴死噶啦嘛。 系啱， 所以我觉得，喂，林郑乜都唔使做噶，不过佢只系做啲阴招，咪截你水龙咯。呢、這个就系洛威拿同埋智娃娃嘅分别啦嘛。 系啊， 我哋一路都觉得胡苏真系智娃娃，佢起码唔会咬死你啊嘛。你哋自己 佢做唔出啊嘛，性格。 你哋自己要觉得，你哋觉得要林郑月娥上台，你哋觉得咁样，你哋作为反对派先有存在价值，你哋要拣只罗威兰。我一早讲咗噶啦，唔系而家讲噶啦。所以咧，我认为长毛一 DQ 咧，系社民连嘅人系入唔翻去补选嘅，系你想攞翻个位都唔得， 唔得。 所以咧，嚟紧社民连咧，系会应该正式咧就回归街头，好翻好似做翻2004年之前嘅长毛古思尧， 即系四五行动。 四五行动同埋咧， 即系4+5嘅啫，到时 同埋加埋4+5啊， 系咯，4+5咯， 唔系4+5啊，系4+5啊。 啊，你仲衰 或者 你仲衰啲？ 喂，我想问你啊，你？到时冇一份10,000蚊嘅议员助理津贴咧，当系人工就唔多啦，当系津贴咧，你系咪要去打工啊？有冇人可以让你俾埋居马费你去抗争？边个出粮呢啲？搵肥佬拉比啊？我又唔系好信啦。冇人俾钱，你唔通可以打一份工跟住出嚟抗争啊？我唔相信可以有啲咁嘅工咯，老细唔炒你鱿鱼咯。系咪？ 唔系你睇下，你睇下， 除你咁样啦，去《苹果日报》做嗰啲外判记者咯。 唔系， 理了佢，跟住咪收翻钱。 唔系，你睇下热狗里边嗰个阿法国佬，你咪知咯。搞到几乎冇一捞啊！啲人系以为佢冇做教车师傅啊。 系啊， 因为佢大佬2135就走去光复，246啊，即系开会礼拜日就唔知做乜嘢。咁你做点？你点样教车啊？ 系啊，你点生活咧？我想问你。所以咧，嚟紧政府系一定会截你啲水源噶，所以冇噶啦，冇得玩噶啦，你哋咧，而家可以做嘅嘢就系减少损失，就是、止蚀。 然之后咧，就一路沉思咧，就谂点样转型，将嗰个抗争嘅方法改变。 系啦，你一系谂 要谂出路， 你谂下你嘅改变方式，同埋咧，你要重新凝聚翻啲人气嘅咧，你就唔好做啲黑人憎嘅嘢得噶啦。 啱。 真系噶，你要修复翻同你同选民同支持者嘅关系噶，呢、这个唔系净系政府要做嘅，系你哋都要做，因为你哋曾经系好无情咁嘲笑嗰啲支持者嘛，叫佢哋搵地产商攞票嘛。我觉得朱凯迪下一届唔使选噶啦，不过佢做完4年都冇所谓啦，系咪？一样啊吓， 因为从来都系呢班人冇将佢哋代表嘅人民。 放在眼内系冇嘅，佢哋其实同埋郑松泰系一样，同一只型号，都系觉得你啲 又同一只型号， 同一只型号，佢哋觉得你选民系白痴嚟嘅。不过郑松泰咧就傻少少，因为佢 噏得出口， 佢噏得出口，嗰啲人就噏唔出口。但系佢哋有人代佢答咗啦， 系咪？长毛佢自己冇讲出口，不过佢下低啲人同代佢答咗啦。 长毛都长毛而家都系咁啦。 系啊， 我系咁噶，我抗争咗几十年，我个即系我个地位够，佢觉得啊，佢觉得 系啊， 话我地位够，所以唔使你哋啲人，屌我有个 record 俾你噶嘛，我点样为你哋啊？但系你错啦，但系当你眼中冇咗人，你同狗屎系冇分别。而家你睇到啦， 冇支持就唔得噶啦。 嗱咁啊，所以咧，即系咧，我哋其实嚟紧预测咧，佢哋一个叫社民连一个自决派咧，系会遭受好沉重嘅打击嘅。啊，咁佢哋用呢个新加坡嘅模式咧，对付你哋咧，就截你嘅水龙，跟住甚至乎用官司嚟缠死你哋。我唔相信你哋可以顶得到落去咯，系咪？再讲翻咧，阿黄之锋喺法庭上面求情，就话佢咧，因为佢好大抱负，我觉得咧，就算个官判你无罪。你都唔使自选，因为咧嚟紧你过唔到三个字叫确认书，就系咁啦。所以咧佢一定系梦碎嘅，已完梦碎。咁啊，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，我哋已经加时啊，有冇加时啊？其实唔系好加嘅，不过叫做做完我哋呢个特备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认真啲谂下我哋讲过嘅乜嘢。其实我哋咧系一贯嘅。一路做节目嗰个思维都一贯嘅，就系咧，你系要团结大多数嘅人，你就唔应该咧就做一啲咧同支持者或者太过背弃嘅。 即系如果你话大家嗰个意见好分歧嘅，冇办法。但系当大家想可以共，即系大家共同去凝聚一啲力量嘅时候，就想办法将嗰啲人嘅力量。 仲有一样，仲有一样嘢要做嘅就系话。要谂一谂，边啲人可以合作，边啲人唔可以合作嘅，要定啲原则出嚟先。 即系唔好似系快必咁，当时叶普成同本土派起冚冚嘅时候，佢一同情佢，就拉住佢哋嗰啲人，因为嗰啲人系不能够合作嘅。 咁唔知啦，唉，我从来都唔理佢。咁但系我哋想同大家讲咧，我哋嘅节目咧系坚持一个就系、是、叫讲真话。但系咧，点解我哋咁憎呢啲白票党仔？因为佢哋唔系讲真话，点解啊？佢哋话胡苏贞同埋林郑月娥冇分别，分别系好卵大，我哋已经讲出嚟啦。佢哋系擘大眼讲大话嘅，咁多年以嚟，大家都有眼睇嘅，佢哋嘅分别系咪啊？胡苏贞系孤寒嘅啫，除咗孤寒之外咧，佢人格系唔会有问题嘅。林郑月娥到到而家，我都觉得佢人格系有问题嘅， 至少冇大嘅缺陷先。 系啦，咁但系咧，佢哋竟然觉得可以讲得出两个系冇分别啊嘛？系嘛？所以咧嚟紧咧，你哋系会自食苦果嘅。我哋讲真话，我亦都同好多人反面，系因为你哋讲紧大话，擘大眼讲大话，讲埋啲嘢。系啊，我有个好朋友，我都同你反咗面，封锁埋，系因为佢就系讲嗰啲说话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系希望呼吁大家咧，都尽量讲真话，就唔好讲咁多大话。吓，咁今日节目差唔多啦。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 拜拜。